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86年11月29日，在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传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国的科学家们在重庆巫山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猿人遗址。这是东亚古人类发掘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而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最早的直立人不再是人们熟知的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而是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那么，巫山猿人的确认又经历了哪些曲折的过程呢？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为您继续揭开神秘的猿祖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在我国重庆巫山县龙坪村发现了一段下颌骨和3颗人类牙齿的化石，并初步认定他们是距今180万年的古人类巫山猿人的化石。那么他们究竟是猿还是人呢？由于巫山猿人的化石材料稀少，并且缺少头骨，所以他们的身份依旧显得很神秘。中外考古学界不免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仅仅凭借一段下颌骨和3颗牙齿的化石，就能够证明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遗骨吗？根据科学测定，现代人的平均脑量大约为1350毫升，而从猿到人的逐渐进化也是一个大脑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已经可以用双脚行走的南方古猿纤细型已经拥有了500毫升左右的脑量，比现代的黑猩猩的大脑还多100毫升。而考古学证据也表明，200万年前被称为能人的人类祖先的脑量大约为700毫升。如果能够在巫山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头盖骨化石，就可以根据头盖骨的大小比较，准确地判定出它是人还是猿。但是在龙骨坡的几次发掘中，除了牙齿，并没有发现头盖骨或人体躯干的其他骨骼化石。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其他的古人类考古发掘中也多次出现过。为什么牙齿化石比其他的骨骼化石更容易发现呢？上个世纪60年代末，龙坪村村民曾经为了挣钱养家，纷纷到龙骨坡抢挖龙骨，并且把这些远古的动物化石作为中药材卖给了供销社和药铺，1个多月就挖走了龙骨数万斤。在村民们的盲目无序的挖掘中，会不会已经将猿人的头盖骨毁坏了呢？那些当年抢挖龙骨的人们又是否见到过类似头盖骨的化石呢？ 在村民们的回忆当中，似乎有一些人体骨骼和头盖骨的影子。那到底是不是巫山猿人的头盖骨呢？谁也说不清楚，更无从辨析。于是，在没有头盖骨的情况下，是人还是猿的判定标准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工具。而200万年前的工具只能是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器。在考古专家看来，石质工具是决定考古遗址属性的根本。在满眼都是石灰岩层的重庆巫山龙骨坡，从1985年至1988年，这里虽然经历了连续4个秋冬的考古发掘，然而联合考古队除了发现各类动物化石以外，有关人类活动的证据，也就是工具的出土，仍然显得稀少而缺乏，只发现了2件具有疤痕的神秘石块，一件是石英岩制的砸击石锤，另外一件是火山岩的突刃砍砸器。这些看起来粗糙而原始的普通石块又该如何判定呢？它们是否就是200万年前巫山猿人所使用的工具呢？有些专家认为这2件石器是人类加工的产物，另有部分专家怀疑的焦点并不在于石器本身的认定，而是认为作为一个有着200万年遥远历史的古人类遗址，为什么经过4年的发掘却仅仅发现了2件石器呢？这样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人信服吗？由于龙骨坡出土的石器数量稀少，使其在定量和定性分析上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和同伴们的反思。传统的观念认为，远古人类打造和使用的石器大多采用坚硬的砾石、石英石或火山岩石的，因为这些坚硬的石质能砍中那些猛兽与猎物的要害部分而不会缺钝。在过去的考古发现出土的石器中，绝大多数都是坚硬的砾石，而龙骨坡的石料却属于质软的石灰岩层。为了消除学术界的疑虑，也为了让巫山猿人的各项结论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根据，黄万波决定重返龙骨坡，改变传统观念，继续发掘寻找更加充分的证据。而这一次考古队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1000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的模糊面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猿祖之谜。 1997年，还是金秋十月，联合考古队再度来到了11年前令他们惊喜连连的龙骨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这一次，他们把发掘重点锁定在曾经出土了2件石器的地方。而思路也很明确，无论是怎样的石料，只要表面带有疤痕的就全部收集起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的贾兰坡教授对龙骨坡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认定。法国科学院院士伊夫·科庞教授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经在1959年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维峡谷参加过东非人的考古发掘。龙骨坡出土的石制品也让他十分的惊讶，但是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既然是打制石器，那么在找到成型石器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发现石器制造过程中敲打下来的石片呢？如果在龙骨坡能够找到石片或者更多的出土，那么石器的判断将会更具有说服力。1998年10月的一天，考古队员们仍然在龙骨坡上搜寻着，这次的目标还是石器，特别是石片石器。当然，如果能发现人类化石或古猿化石，那更是求之不得的。突然， 一段断裂的棘子掌骨化石进入了考察队员的视线。那么这段棘子掌骨被砸断究竟是自然力量还是人为因素呢？从骨节上的断面来看，断口清晰，没有磨损的痕迹，很像是就地砸断而就地埋藏的。而在骨头周围发现的石制品似乎更显示出了人为因素的可能性。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伴随着脑量的不断增加，直立行走推动了人类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重大发展，也成为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前提，从而构成了猿和人之间的分别。龙骨坡的石灰岩质石器呈现出粗糙、简单、随意的原始面目，但是它们却在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被那些刚刚从直立行走中解放出来的双手一点点艰难打击才打造而成，这些只有石器专家才能识别的手镐、薄刃斧、砍砸器等等工具。考古学者认为，他们的原始的技术面貌已经显示出了石器时期早期阶段的发展。而龙骨坡的石器又与东非大裂谷出土的相同年代的石器具有不同的特征。考古学者认为，它呈现出的是代表混沌初开的石器工具与文化，即龙骨坡文化。在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上，西方学者大多数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因此认为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发现的人类化石都会比非洲的晚，一般不超过100万年。但是龙骨坡出土的猿人牙齿化石和石器却已经被中外专家认定为年代距今200万。因此美国出版的科学新闻杂志发表评论说，中国巫山龙骨坡的这个新发现动摇了人类演化的理论。2003年10月，黄万坡又到了龙骨坡，这一次和他一起来的是中法联合考察队。有了外国专家的合作，龙骨坡又会给世人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在黄万坡和法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埃里克·博伊达的带领下，考古队把原来的探方面积由2×2米改为了4×1×1米的探方，并严格按照法国学者提出的统一操作规范操作，以其更加细致地进行发掘。他们不时地发现一些神秘的石头制品，透过这些石制品显示出的痕迹，专家们力图寻找到与远古人类活动的联系。2003年10月28日上午，中法考古队员来到了发掘二区，在一处仅2平方米的土层中，按照新的发掘方法，小心地揭开了一层薄薄的泥土。突然，一节一节鹿类动物的肢骨渐渐地露了出来，随着工作面的扩大，暴露出的骨头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令人们惊愕的奇观。这是一片被集中埋藏的多节动物肢骨，它们是象、牛、鹿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前后肢骨化石，它们埋藏整齐，堆列集中，彼此重叠有序，骨体表面光洁，未见任何食肉类动物的咬痕。这种奇怪的埋藏现象使中外考古学者十分震惊。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在这些动物的骨骼之间还发现了多件石器与石片，而在一些动物肢骨上又能很明显地看出有被石器砸击出的疤痕。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冬天，大大小小的发现仍然在延续。一天，考古队员在龙骨坡发现了一段野马的掌骨化石，掌骨上有一个隆起，黄万波在初步观察后以为是一个肿瘤，但是后来通过 X 光射线拍片才发现是奔跑过度造成的局部骨折，后来又自然愈合之后形成的。考古研究发现，在史前时代，人类常常采用智商并追踪的方法猎杀大象或其他的凶猛动物，人类会悄悄地埋伏在距离狩猎对象较近的地方，用矛将猎物刺伤，然后众人一直追踪受伤的猎物，当猎物终于变得虚弱无力时，再给予它致命的一击，或者是直接将它追赶至悬崖下摔死。 从龙骨坡出土的这匹野马的马掌骨来看，它极有可能因为被致伤并追踪而成了巫山猿人的猎物。从1986年开始，在历经20多年考古发掘的三峡龙骨坡遗址，先后出土了人类化石、巨猿化石以及120种古脊椎动物的化石，还有大批的石器制品。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透过这些遗留至今的动物化石，分析上面留存的种种信息，无数的片段拼接组合，我们仿佛看到了200万年前巫山猿人生存环境和生活的场景。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来继续探秘神奇的猿族之谜。地质学者认为，今天我们眼中的三峡大约是在50万年前形成的。在三峡还没有诞生的岁月中，这里既没有高山雄峰，也没有大江峡谷，只有一幅河湖相间、森林茂密而气候温湿的图画。那时候龙骨坡所在的大庙盆地长满了各种水草，盆地的边缘是常绿阔叶林、蕨类植物和灌木丛，盆地高处是茂密的森林。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如齿下、剑齿象、剑齿虎、云南马、中国墨、小种熊猫等116种哺乳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而在每天清晨，巫山猿人会出现在草原，他们在森林当中采摘野果，在草丛中捕捉昆虫，用简单的石器或许还有木棍来进行捕猎活动，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那么这些巫山猿人他们究竟住在哪里，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一切我们只能通过龙骨坡的发现去进行初步的探究和了解。1984年，考古学者在龙骨坡上发现了一口垂直型的溶洞，它一面环山，三面向阳，视野极其开阔。溶洞顶上长满了钟乳石，洞壁上长着石花，底部曾与地下阴河贯通。从溶洞留下的石灰岩壁的钟乳石和堆积底层的岩性等这些背景信息，专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巫山猿人的风雨夜宿之地。也就是在200万年前的某一天，巫山猿人很意外地发现了这处洞穴，并且把它当作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他们度过了大约24万年的时光。那么他们在这里又是如何生活的呢？考古学者们的种种分析为我们描摹出了200万年前巫山猿人的生活情形。晨曦之中，他们为寻找食物走出洞口，夕阳西下，他们扛着猎物归来，夜幕降临，疲惫的他们相拥而眠。他们的生活也许并不安宁，一些猝不及防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龙骨坡洞穴附近，考古学者还发现了成堆的猎狗粪便化石，由此可以推断，这群猎狗至少有40-50只，它们是人类的天敌，经常会侵袭或者与巫山猿人争夺洞穴领地，而人类在与它们的遭遇当中往往处于下风。今天在东非大裂谷的草原上仍然生存着这种嗜血成性、吸食腐肉的猎狗群，它们与狼一样高大，是世界上最凶残的肉食动物之一，连老虎和狮子也会畏避它们三分。除了猎狗，与巫山猿人同时代生存的还有剑齿虎等凶猛的食肉类动物。剑齿虎是我们已知的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它站立时的肩高1.2米，最大的剑齿虎有340公斤重， 即使在今天，我们如果在野外赤手空拳地与他们相遇，恐怕也会成为他们的腹中美食。而那时的巫山猿人身高只有1米至1.5米左右，刚刚开始直立行走，也还没有学会使用火。对于他们来说，龙骨坡的这种环境并非完全是一片风景如画的香格里拉，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生存竞技场。那么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巫山猿人要靠什么样的食物才能维持体能充沛和发展自己的智能呢？ 千百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的模糊面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猿祖之谜。 在龙骨坡的发掘现场，考古学者挖掘出了大量的鼠类和蝙蝠等小型动物的化石。专家认为，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生灵曾经为人类的猿祖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食物来源。当人类祖先从树上下到地面，就开始从森林深处向森林的周边迁徙，以便充分利用草原上的生存资源。但是草原却并不像森林那样有着丰富的植物和昆虫，因此远古的人类就无法仅仅依靠采集为生，而哺乳类动物却是含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于是猎杀这些动物就成为了人类祖先生存的一种手段。除了那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和巫山猿人共同生活在龙骨坡的还有剑齿象、乳齿象以及爪蹄兽、双脚蜥等大型的食草类动物。这些动物性情温和，它们不会轻易地袭击人类，却极有可能是人类的猎物。那些和石器埋藏在一起的大型动物的肢骨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巫山猿人的身高不超过 1.5 米，以这样的体型，要想猎杀牛和大象之类的大型动物，只有集体的合作才能完成，而合作就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文化产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当巫山猿人从猎物变成猎人，并终于发展到群体合作狩猎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捕获猎物。一旦捕获的猎物多了，他们便会把猎物一一扛回洞穴，尝试着贮藏食物。也许从那时起，他们已经开始了分工合作。在龙骨坡发现了一片动物肢骨化石堆的埋藏面积超过了2平方米，其间还有石器和石片。如此多重叠交加的食草类动物的腿骨，如果真的是被巫山猿人猎杀的话，那么得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在龙骨坡，考古学者们细致耐心地一点点寻找着巫山猿人在遥远的200万年前留下的生存的痕迹。那曾经栖息并早已经坍塌的洞穴，是大自然赐给巫山猿人栖息的居所。丰富多样的哺乳类动物是巫山猿人食物的来源和营养的提供者。各种粗陋的石器表明巫山猿人已经具备了打制工具的能力。大型动物的猎杀遗迹显示出巫山猿人已经有了分工合作、交流思考的可能。那么这些200万年前顽强生存的巫山猿人来自何处？他们究竟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呢？考古学者认为，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生活极其艰苦，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超越了动物一大步。巫山猿人的存在和繁衍证明了人类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然出现在了东亚，是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和和县猿人等直立人的先辈。但是由于考古发现上的断裂，古人类学者们至今难以断定巫山猿人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龙骨坡，告别龙骨坡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这一切都还是未解之谜。人类探寻自己来源的努力还远未结束，尚有无数的发自远古的讯息在悄悄地等待着